所以而家加二點五，按道理已經係高過舊年嗰個嘅。即係照我嘅理解係咁啦，即係當然佢又冇好解釋。咁佢就話考慮過咧，有幾個因素嘅。即係尋日我都有聽阿楊太嗰個講法，佢就考慮過咧，本身咧全球經濟啦，即係地緣戰爭啦，即係本地經濟啦，同埋最重要一個叫赤字預算咁樣嘅。咁佢考慮咗呢幾點，同埋又考慮咗通脹啦，咁就即係佢就所以綜合六大因素之後咧，就決定咗呢一個咧就係加薪 2.5 咁樣嘅。咁我都有啲回應咧，因為我哋咧其實我哋由一開始咧，我哋喺就27號嗰陣時第一次佢講做完即係呢個薪酬同指標嘅時候，我哋已經出咗表達咗我哋有一個數據嘅，即係話大部分同事咧都希望咧係加薪咧唔少於4% 嘅。當時第一個佢即係中層嗰個咧有4.55咁樣噶嘛，按以前同埋咧。按即係一般嘅做法咧，就係低向高、中層向睇齊嘅。所以啊，當時我哋話唔低於四，即係話我哋又考慮到咧，即係今年個都唔係咁好咁樣，所以我哋就將佢話唔低於四啦，即係咁嘅。大家希望咁樣協商咁樣嘅。咁呢、這個回應咗你嗰個啦。咁同埋地緣政治嗰個咧，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都想講講嘅。其實而家單係咧，你睇下整個世界個格局啦，即係個環球個格局咧。其實你睇到你睇到咧有一樣嘢咧，其實即係我覺得佢有一樣嘢咧係冇從呢一個角度考，所以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就支持俾我呢個機會，我都想講過，就係而家世界嘅潮流係咩啊？世界潮流咧係罷工啊！嗱，呢個喺作為工會咧，我哋係好敏感嘅呢樣事情，因為點解咁講咧？你點解啲工人會罷工先？你大家我哋要考慮呢一點。就是因為正正是因為所謂的資本無序擴張，導致兩極化，那個堅尼系數越賣越大，就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差，就是說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差，所以才導致了這個這樣的罷工，就是說大家生活困難到沒辦法應付到日常的開支或者日常的生活，就導致呢一個嘅即係不滿情緒啊嘛， okay, 所以呢一個其實要從一個更高嘅思維嘅角度去考慮通盤整個嘅即係世界嘅格局啊！你喺世界點解會戰亂咧？ Okay, 關鍵係點樣嚇？ Okay, 所以呢個咧，我想補充一點嘅，所以點解我哋話喂，我哋唔當然冇可能即係唔希望係發展到咁樣嘅，即係大家不滿咁樣，所以我哋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要提出一個較合理嘅一個嘅，即係雙方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一個嘅結果，我哋先至可以去做呢樣嘢。 其實今日公務員事務局就會再約見即係唔同嘅工會去聽意見啦。咁跟住仲要再交行會去拍板嘅。其實你覺得而家 2.5% 呢個加薪幅度咧，係咪已經叫已成定局啊？還是仲有機會可以上調咧？ 嗱，有一樣嘢我哋想講一講啦，又係。即係好多謝，即係主持俾咗呢個機會我去講。嗱，其實咧，我哋喺6月13號咧，我哋咧亦都係再發過一封信俾公務事務局嘅。我哋講咧，即係話咧，即係當時我哋收到嘅信息就話會希望佢今屆去再討論啊嘛。咁當時我哋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希望咧個今屆唔緊要，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因為有啲非公務員合約咧就冇著要，希望設翻遮受，因為佢哋。冇一家就真係冇一家，或者甚至影響到份工合約啊成咁啊，所以呢樣就唔應希望咧，佢即係話延至今屆而影響到即早前其他嗰啲即係合約啊成嗰啲，即係令到佢哋唔單止冇一家，甚至連工都冇噶嘛。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佢應該係盡快係嘛，即係如果你睇翻我哋有追蹤我哋嘅Facebook 嘅，我哋希望佢盡快去解決。咁當時我哋亦都提出咧。因為你重新一個新嘅政府咧，就係即係有當時嚟講啊，當時形勢有可能咧，連局長都可能係轉埋，咁佢當時可能真係唔知道我哋嗰、那個講法係點喎。咁啊好彩啦，就由常秘去出任呢、這、一個，咁就會減少咗。但係當時我哋都提出咗喂，我哋提出咗重新都講，所以佢開會嘅時候咧，佢只係叫咗四大，冇去向一個四個。四小或者四個部門工會去同時諮詢咧，呢樣我哋首先我哋都係好不滿嘅，呢樣我哋都係。 係嘛？即係你冇理由，你喂我哋有提出過，咁你都唔同我哋傾，係嘛？咁你又我當然佢有佢嘅或者掣肘，或者想更加快咁樣啦。呢樣我哋就表示係有少少不滿啦。 OK， 好啊，马志成，唔该晒你啊，或者同你倾到呢度先，拜拜。马志成咧系政府人员协会嘅主席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都有听众咧打咗入嚟，想同我哋发表一下意见。咁、不如先听一下电话旁边而家刘生嘅电话。刘生你好， 系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请讲。 呢、這个咧对于即系咧今次而家暂时咁样定呢个2.5咧，低中都高都系咁样咧，都唔去谂谂咧，譬如话。以低級前線嘅，譬如佢得10000嘅，你係 2.5 得個250元，譬如假設當係中級嘅或者高級嘅，當係40000元一個月，咁係1000元。如果同樣250同埋1000元喺市面上都係嗰啲價錢，咁人哋前線嘅點可以呢個咧？生活啊，我建議咧就應該起碼都要加到 5% 啊，先至得，即係低級嗰啲，即係中級高級嗰啲咧，你人工高咧。你計加多少少都冇乜所謂啊！咁我對於呢個前線低級嗰啲應該要加起碼5% 先得啦。 即係劉生，你係咪認為可能分翻開低級嘅有一個較高嘅薪酬調整咁啊，中高級可能就另一個數咁樣樣就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決定啦？你認為係咪？即係唔好劃一 啊？係啊，應該係咁啊，因為你呢、這個。已经系停咗有2年，又冻咗唔喐啊！但系你个通胀照升啊，净去超级市场知道下嗰啲罐头啊，嗰啲价钱已经升得好犀利啊！咁样吓，即系你加嗰2.5点可以俾人哋咧有辛苦辛劳嘅前线咧嗰一啲人咁样嘅去加个薪水啊！咁所以就极力咧建议都系。要分翻开低中高嗰个百分率，不如我自己建议咧，如果系假设2.5咧，低级嘅一定要起码都要5% 先得啊，咁样啊。 好啊，多谢刘生嘅意见。或者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埋有李太嘅电话。李太你好， 诶，两位好啊， 请讲。 我有啲意见啊， 系 嗱，我系一个小市民嘅嚟嘅啫，我觉得咧嗱，人哋私人工咧几多冇人工加，不得已仲已经减咗人工，系咪先啦？咁你而家公務員咧加 2.5 咧，得過不失不得意。我覺得如果要加咧，就醫管局嗰啲前線啊，喺醫院做嗰啲啊，你睇第五波幾犀利啊！嗰啲醫護人員做到啊，嗰啲我覺得佢啊加10%都唔係多啊，啱唔啱啊？你比較下我哋啲小市民啊，幾多冇人工加不得意，仲開工不足嗰啲，咪仲更加慘，係咪先啊？你通脹喎、啊。唔係淨係你通脹啊，我哋都通脹㗎啦，我哋減曬人工啦，已經啱唔啱啊？啊，仲開工不足添。你而家有 2.5， 你加咪算好咯，係咪先啦？你如果要論功行賞嘅，醫管局嗰啲咪仲淒涼。 OK， 啊，第五波嗰陣時。 OK， 好啊，多謝李太嘅意見。咁啊，李太提到啦，有冇可能分開即係不同嘅職級啊，或者係唔同嘅專業職系啊？咁啊，李太頭先提到醫管局啦。咁事實上，即係醫管局嘅即係人員，佢哋即係參考公務員嗰個薪酬去做調整啦。但係譬如嚇講到抗疫嘅時候，好多可能一啲做清潔啊，或者係物業管理啊，即係譬如房署啊嗰啲，都係特別辛勞喎。有冇可能去將一啲個別嘅職級分開去做一個薪酬調整咧，可能都有市民有咁嘅睇法。 咁同埋李太都提出咗一點咧，就係即係公務員個加薪同一啲私人市場都要做比較。咁我今日都留意到咧，其實香港總商會嗰邊咧，佢就認為咧今次個加幅合理嘅，因為那個加幅咧就可以暫時舒緩企業嘅人力嘅成本壓力嘅，因為始終即係政府個加幅都會影響到私人市場嘅。 咁事實上咧，以公務員薪酬水平作為參照咧，好多時候仲有一啲公共事業嘅行業啦，譬如巴士啊、港鐵啊咁樣樣。咁所以都有一啲人力資源顧問咧，就認為即係今次出現一個加薪咧，對呢啲行業咧都可能係有一個正面影響嘅。譬如以港鐵為例啊，經歷咗2年嘅凍薪之後咧，咁啊今日都有一啲消息傳出嚟咧，佢哋嘅員工今年咧係好可能咧可以獲得一個加薪嘅。咁當然最終嘅方案係點咧，我哋仲要有待遲啲嘅公布啦。嗱，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你对于公务员加薪，而家咧划一啦，系 中低高中低級都係加2.5%，有啲咩睇法咧？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815宗新冠病毒确诊，2672宗属于本地感染，143宗是输入个案。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者 BA.5 的个案增加22宗，当中有2宗是为食火锅的员工，另外有7宗未找到源头。卫生防护中心说，涉及变异病毒株个案的比例增加，担心出现再次感染，呼吁市民要留意。而涉及 BA.2.1.2.1 的个案亦增加19宗，16宗未找到感染源头。学校方面，新呈报239宗个案，涉及209间学校。中心建议4间学校的个别班别要停课一星期，包括明爱乐勤学校的爱班、五旬节近茂生小学的 4D 班、何明华汇督银禧中学的 5A 班，以及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 5C 班。英华书院再有一个已呈报感染的学生，他的一个屋企人亦都确诊。大围丰盛苑华盛阁下午5起围丰强检，政府目标是听朝大约11完成行动，視乎檢測結果，行動或會延長。今年的書展將於今個月20至26日在會展舉行，主題是歷史文化城市書寫，成人票價25元，小童票價10元，3歲或以下小童以及65歲或以上的長者免費。大會設有票務優惠，每日中午12之前入場，以及7月20、21、24和25日晚7之後入場，票價10元。對於早前有出版社被拒參展，貿發局說不評論個別個案，指不是每一間申請的出版商都獲批准，又說不會事先審查出版商書籍，會提他們需要為展出物品負責，相信他們會展出合法的書籍。另外，貿發局會展輯日前離世的作家倪匡以往出席書展活動的片段，在貿發局或書展網頁播放。他又說，書展連同在會展同期舉行的運動消閒博覽和零食世界博覽，合共有超過700間的展商參與。消息指，港鐵非經理級員工今年按表現評分加薪 1.6%-5%， 7月1日起生效。表現獲最高評分5分的員工可獲發放相當於 0.67 基本月薪獎金，3分或以上員工可獲獎金。換言之，取得5分的員工一共可以獲得相等於 2.17 月薪獎金。港鐵下午約見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交代薪酬調整方案，工會指出大約50%的員工可獲加薪 3.3%， 大約10%就獲加薪 5%。 主席林偉強表示，員工已經動薪兩年，雖然加薪幅度接近通脹，但未能夠抵消過去兩年的累計通脹。隨著新路線開通，未有新聘人手，員工的工作量不斷增加，甚至是超負荷。他要求設立增薪點和年資掛鈎，挽留人才。工會對薪酬調整結果未感到滿意，會先向超過4000個會員發問卷，再商討下一步的行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地区，红隧九龙入口现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繁忙。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亦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近温思劳街。在新界锦田公路近处七星岗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的，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彭家村和芝麻岭。之后提提大家，铜锣湾的加路连山道因为爆水管，现在近处圣保禄修院的一段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全线仍然都是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和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饰演特战队员燕破岳的杨洋，军校出身，当中的打斗戏都是亲身上阵，更于开拍前接受特训，而且十个月全程跟组，穿越丛林、沙漠等，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为求最好的拍摄效果。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围丰盛苑华盛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行政会议琴日咧系提出，同意提出呢个高中低公务员咧都系划一咁样样咧去加薪2.5%嘅呢个方案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你嘅睇法。而家电话旁边咧，林志恩，我哋仲有赵先生想发表意见。赵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请讲。 这个公务员加薪 2.5 呢，其实就冇话啱或者唔啱嘅，这个决定嚟嘅。所以呢个决定呢就係、是、基于一个係固有嘅机制嘅。不过呢你要知道呢，香港呢几年呢嗰、那个情况都係唔係一个好正常嘅情况。咁变咗呢就这个 2.5 呢，我头先听你哋讲呢就係、是、有一位就是话啊，佢嗰个数据点嚟嘅咧？咁我就系觉得咧，就系、是、我知道咧退休公务员咧吓、啊，就系、是、佢嘅系调整咧，就系、是、用呢个系 consumer price index 啊， 嗯， 就系2.4嘅， 嗯， 咁就近磅啦， 嗯，吓、啊，即系你认为2.5呢个数字就反映咗一个通胀方面嘅因素同数据，嗯。 咁你話即係呢一個係聊勝於無啦，就話即係起碼佢對一啲退休公務員咧，佢都要佢食噶，係咪？咁即係話呢一個係一個叫基本最低嘅係即係一個 minimum 係嘅係一息啊。 嗯。 咁即係係一個係即係最低嘅一息咧，就係、是、變咗都可以話係可以接受嘅，但係我覺得個政府就要記住咧，就係、是、你咁樣咧，嗰啲人才咧就係、是、喺政府咧，其實好多喺政府都係好叻，好盡忠職守，係即係將啲事情做好佢嘅。咁、 嗯、 你就冇咗個競爭力啦。同埋咧就係、是、要記住咧，其實你要係俾翻啲公務員嘅，即、就、係、是、當你嘅情況，譬如話財政嘅係。狀況係改善咗啊，經濟好咗啊，咁樣 即係永遠都要記住就你係要公道咯，即係對任何人都要公道。 Okay.好啊，多謝趙生的意見啦。林子欣啊，其實咧頭先啊，趙生咧就提到啊，即係會唔會因為今次公務員嘅加薪幅度呢個原因咧，而即係影響到公務員嘅士氣，甚至造成人才流失方面嘅問題咧？嗱，我留意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楊學培恩咧都有即係回應到關於呢一方面嘅因素啊。咁首先佢就提出，即係第一，公務員係除咗講薪酬之外咧，本身都係有一個即係服務社會嘅使命感啦。咁另一方面咧，佢亦都提到即係近年咧，当做一啲公务员招聘嘅时候咧，往往收到嗰个申请嘅比例咧，都系比起要即系聘用翻嚟嘅人士嘅数目咧，系多好多嘅。咁所以咧，佢就唔担心咧，即系公务员职位嘅吸引力咧，系会喺个市场上面咧系受到削弱。 咁不过我谂听众都提出咗一个角度咧，就系呢一个即系薪酬调整嘅机制系做唔做到一个叫期望管理效果？因为始终即系公务员咧，佢会期望最终个加薪幅度系比较贴近嗰个调查结果嘅，咁所以即系最终得出 2.5% 咧，咁可能就有啲公务员就会认为，咦，究竟系有冇加到，即系有冇跟到嗰个薪酬趋势去做嘅咧，还是其实最终都系要考虑好多其他因素先决定到嗰个增薪嘅幅度咧，咁所以其实嗰个期望管理本身都系重要嘅。 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欢迎各位咧继续打电话入嚟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而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有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喺电话旁边。叶太你好， 你好， 你好。 葉太啊，睇到咁多公務員團體，不論係高級啦、中級或者低級咧，都發表聲明表示遺憾啦，有一啲用嘅語言咧，都甚至係嚴厲啲嘅，講到政府咧係偏幫商界，有冇預期到佢哋個反應會係咁大，或者會有呢啲嘅意見咧？ 過去呢兩年啲公務員都好辛苦，佢哋做多好多嘢啦，因為抗疫嚇，咁啊佢哋失望，我哋都可以理解嘅。但是就絕對不是偏幫商界的。政府亦都冇偏離嘅機制，因為個機制素來呢就一籃子六個因素嘅。咁淨指標只係其中一個因素嘅啫。咁自從有咗薪酬趨勢嘅調查，29年嚟呢其實有10次呢即三分一時間係冇跟個淨指標嘅。因為政府的確要考慮經濟狀況啦，同埋政府嘅財政狀況啦，嚇咁你知而家政府根本今年嘅經濟都仍然係下滑嘅，同埋政府係赤字預算啦，500億嘅赤字預算啦。今次咧加2.5咧，已經係開支60多億嘅。其實今次咧，我哋一刀切2.5% 建議咧，係對基層公務員是仲好嘅，因为呢个净指标咧，基层公务员只系建议2.04嘅啫。咁我哋明白中层、高层公务员咧会失望，但系如果我哋加到4.4或者5咧，政府开支过100億嘅吓。兼且咧，如果你话挽留人才、提高士气，我本人都好相信唔应该净系靠钱嘅，特别最高层嘅公务员咧。其实是要用不同其他的措施增加他们工作的满足感、成就感，那才可以长远挽留人才。 今次呢对于那个加薪 2.5% 这个数字呢，其实社会的反应都挺两极啦。那我自己的分析就部分呢都是跟那个薪酬趋势调查呢那个参考数字它本身有一个延后的效果，因为它是参考回上年的数字。其实这个机制本身呢，你觉得有没有需要要去检讨呢？ 嗱，呢個機制咧就係因為政府係大機構啦，咁所以佢都係調查翻同類嘅機構，但係佢只係75% 被調查嘅機構咧係僱用100人以上嘅，都有25% 咧係僱用50人至100人咁嘅嚇。咁但當然咧，我諗將來呢個機制其實行之有效嘅。但過往政府咧有試過唔跟淨指標動薪，試過過去兩年都係動薪，亦都有俾淨指標。正如頭先有聽眾講啦，經濟好時咪加翻多啲咯，過往都有噶。但今次咧呢個淨指標有樣嘢，我哋考慮時候咧就要睇呢啲數時候要考慮啲因素，就係、是、譬如話高層點解咁高咧，7.26咧。就因為譬如商界好多高層係嘅移民啊，或者有啲企業咧根本係削減人手啊，咁佢留低嗰啲就加多啲俾佢嚇， 咁所以形成高层咧系加得多嘅。咁我谂以后我哋睇啲净指标咧，就除咗用翻惯常嗰个方法之外，要考虑其他嘅因素嚟。加权一下咯。 嗯 嗯，叶太啊，你头先提到咧，其实今次嘅调整咧，对一啲低层嘅公务员嚟讲系更好啦。不过咧，我就留意到，譬如劳联嘅立法会员周小松咧，就指出，其实以往咧，中级同低级公务员个薪酬调整咧，都有个惯例系跟咧喺薪酬指标入边咧一个比较高者系划一咧作一个调整。譬如如果以今次为例，系 2.04 同埋系4.55嘅，咁可能啲低层嘅同事就会期望是 4.55 而不是原本的 2.04， 所以可能在本身他们的期望管理上面未必会觉得是更好，这个第一。第二，刚才都有听众提到低层的公务员，他们本身的月薪的基数都是小一些，加了 2.5 之后，今天都有报纸就计过数，可能加300多元，所以是不是真的对于低层的公务员来说，他们就会没那么失望，或者其实理解到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更好呢？ 往日如果拉高啲向中层嗰度嚟，低层公务员系跟中层加咧，系经济状况、经济发情况好，政府嘅财政负担能力有至可以发生嘅啫。以目前系500亿嘅财政赤字，而且经济仍然系疲弱。你睇下我哋而家嗰啲确诊个案都系上升嘅，系嘛？仲要可能政府有啲将来有啲非经常性的开支，是吗？咁所以呢，就是政府考虑晒所有的因素呢，就是认为 2.5 一刀切是比较恰当，是向职方是建议。 咁今日公务员事务局就会再同啲公务员工会傾啦。咁我留意到就啲工会都有人即係希望开价是高啲啦，即係大概4-5% 嘅加薪。你认为工会嗰方面呢，其实有冇一啲好有力嘅谈判条件呢？ 職方希望加多啲嘢可以理解嘅，但你睇下，自從琴日政府宣布咗我哋嘅建議之後咧，其實傳媒普遍反應係接受嘅。佢哋都指出咧，公務員嘅制度本身有佢個好處，雖然係過去嗰兩年大家都係辛苦做多咗，但比起私人企業咧，我哋都有好好嘅崗位嘅保障。系嘛？咁所以咧就好难直接同私人企业比。咁啊，希望佢哋理解政府系要考虑全局同埋所有嘅一篮子嘅因素啦。 嗯，我哋头先嘅讨论入边咧，你都提到话，即系政府仍然系有一个赤字预算啦。嗱，不过我引述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咧，佢就提到话，其实随住我哋个经济活动慢慢恢复咧，预计就业嘅情况都会好转啦。政府嘅财政状况系咪真系会恶化得咁紧要咧？咁因为毕竟大家都记得，即系过往曾经有赤字预算咧，都有出现过估错数嘅情况嘅。咁所以就觉得，政府提出呢一个原因咧，就难以令到公务员团体去信服。关于呢一点，你会点回应呢？ 其实财政司是预测了未来几年都有结构性的赤字的，因为我们过往那几年福利、医疗、教育的开支大幅度增加，非经常性开支增加接近 60%， 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有结构性的赤字。我想我们基本法都要求我哋审慎理财嘅，即系冯主席佢嘅推测还推测啦，但我谂我哋都系要跟翻财政司嘅预测，系审慎理财系最至为重要。 除咗追通胀之外咧，即系公务员工会其中一个佢哋认为可以再加多啲嘅理据，就系挽留一啲人才啦，同埋吸引多一啲嘅人去入行嘅。你认为而家嗰个加幅咧，对于头先即系讲嗰两点会有几大影响？ 我觉得挽留人才同埋吸延揽优才唔係可以纯粹係靠薪酬。因为其实香港好多个政府好多职系呢个 starting pay, 即係个起薪点其实高过私人企业嘅。你知道政府请文员啦都20000多啦，大学毕业嘅文员24000喎。我请一个二座係14500咋，係咪？如果较高层要挽留人才咧，都有好多方法。譬如一般公務員嚟講，佢哋有好多合理嘅訴求。譬如根據新制嘅公務員，佢退休之後冇醫療福利啦，呢樣可唔可以幫下佢哋咧？係咪？又佢哋就譬如牙醫服務又唔足啦， 又中醫又未能夠提供多啲服務啦，即係唔係淨係薪酬，仲有好多其他個福利咧，我哋都長期收到公務員嘅團體嘅訴求要改善嘅，咁呢啲政府都要，呢啲措施政府都要處理咯。 嗯，你就回应咗挽留人才啦。咁喺即系政府同私人市场比起上嚟嗰竞争力嘅问题，你又点睇咧？嗱，即系当然我哋知道而家即系政府去出广告请人，咁嗰个即系招聘方面个反应都系好热烈嘅。但系人才嘅质素又会唔会因为近年嘅即系公务员个工作环境，以至到譬如薪酬调整呢一个问题，而更多优秀嘅人才系流向私人市场咧？ 政府的薪酬的结构呢，素来我们都是讲赚头蚀尾，即是起薪点呢通常高过外面的，即是正如我讲一个 clerical officer， 读个大学的起薪点应该是24,000左右，那我们请一个大学生二座都没有来比到这样，是吧，那就其实是不错，但亦都有人譬如说入了政府之后做 EO 呢，佢離開唔係因薪酬，係因為個工作太單調同黑板，所以你要挽留人才咧，你除咗薪酬之外，仲要喺嗰個工作嘅設計啦，令佢覺得係有趣味啦，學到嘢啦，有滿足感啦，做多啲功夫，唔係淨係話用金錢嚟激勵佢哋嘅。如果你講到高層啦，咁你財政司都比唔上。基本局啊、金发局啊、贸发局啊都比唔上啦，金管局都比唔上啦，我哋冇法子同私人企业比嘅。我哋啲高级嘅司长佢哋留低吓，都系为咗服务社会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咧，公务员事务局应该多啲提高咧，加入公务员团队嘅人士咧，佢个使命感嘅。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叶太，同你倾到呢度，拜拜。叶刘淑仪咧系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嚟噶。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咧，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吓。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的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可以，有需要的还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的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那我约埋陈师奶一起喝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0预约，咁就唔使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唔到啦。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公務員加薪嘅問題，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發表意見。而家電話旁邊有聽眾黃先生，黃生你好。 你好，係主持人，你好。我自己本身嚟講係公務員嚟嘅，咁我對於今次加幅咧係充滿愛，因為我有多即係親戚朋友嚟講咧都係私人公司啦，咁其實嚟講咧都係裁員或者減人工嘅。咁對於個加幅嚟講咧，真係如果我可以接受，咁當然啦，亦都有啲低層公務員就話喂，即係2.5嘅加幅啦，相對底薪咧係比較低咧，都係加幾百蚊。咁中工層咧，因為佢哋其實可能講緊係100,000一個月咧，都加成幾千蚊嘅。咁我覺得政府嚟講喺呢方面咧，當然可能要即係比較係低層我加多少少，而中高層嚟講，收翻唔係加2.5，可能加2%到下。咁正外都聽到即係好多不同嘅工會或者係市民表達啦，就話喂會打擊呢個公務員嘅事，我相信唔會，因為我加入呢個公務員咧係其實最主要為市民服務嘅。咁亦都冇忘記一樣嘢就係嗱，出邊點解嗰個薪酬報告中高級公務員至嗰個薪酬加幅咁高咧？就因為佢哋一次性嘅花紅。但如果政府有住一加2.5%咧，其實係經常性嘅開支嘅，咁即係話嚟講，佢每年咧都要俾60多億嘅，一個負擔好重咯。咁同埋一樣嘢最重要就話、是。 因為呢個自由市場選擇啫嘛。咁出邊亦都好多個工，我相信如果佢哋真係唔滿意話咧，公務員可以出翻去做啊，亦都出邊嘅私人公司亦都可以自己加入呢個公務員嘅行列咯。 OK， 好啊，多謝黃生嘅意見啊。咁啊，其實阿黃生就頭先提到關於政府工同埋私人市場個比較啦。咁啊，這個私人市場固然係有花紅啦，即係除咗一個薪酬調整之外，其實咧都有唔少一啲坊間嘅討論咧，就提出其實除咗薪酬調整之外咧，有好多公務員咧亦都有一個即係增薪點咧，其實係啦，咁咧就去反映佢哋咧個年資上面咧，每喺政府嗰度做多一年咧，就有一個人工上面嘅增值。所以咧。雖然話今次個調整咧係2.5%，咁但係係咪全部都係2.5%咧？就未必嘅。嗱，俾翻個數字大家參考啦。喺18多萬嘅公務員當中咧，大概係有30%人咧係到頂薪點，就未有每年咧享有遞增薪點。咁即係其實咧有70%嘅公務員咧係仲係享有跳 point 嘅呢一個制度嘅。 咁所以頭先所講個30%人就要靠嗰個薪酬去調整人工啦。 冇錯啦。好，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就係啱啱咧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面過。华员会会长李葵燕，李葵燕你好。 Hey, 你好，各位主持。 是李葵燕，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华员会在这件事的立场，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今次会面之后局方对于你们、提出的反建议、或者其他工会方面的声音有什么回应、 其实呢我们、华员会都是将我们一些新的看法呢就向局方反映啦，包括呢就、即我们提出呢就是有关通胀那里呢，似乎咧就係、睇到咧依個 2.5% 咧，就淨係計今年嘅通脹。咁但係咧，我哋要求咧就係、都追補翻咧係2020同埋2021年咧係兩年嘅通脹，因為嗰兩年都係動薪嘅。咁啊，實際上咧即係亦都係有即係通脹啦。咁我哋睇到嗰啲係政治委任嘅官員咧。其實佢喺二月嘅時候咧，佢哋都追補翻2020同埋2021年嘅通脹喎，佢哋都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係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冇理由咧，就淨係計今年嘅通脹啦，因為實實在在公務員係動過身，尤其2020年嘅時候咧，當時個薪酬趨勢指標係有正數嘅，咁但係因為與民共度時間，咁所以我哋都率先提出咧就係動身，咁而當年亦都有通脹，咁即係公務員亦都。都系喺呢方面承受咗，即系嗰个通胀嗰个即系压力啦。 Okay, 所以我哋要求追补翻嘅。 系，因为时间唔系好多，不如都补充一下，其实局方方面对于你哋嘅建议有冇咩回应咧？而家呢一个加薪嘅建议，其实你哋评估系已成定局啊，抑或学你哋嗰个建议话斋，其实仲有上调空间，你哋点睇啊？ 因為其實喺嗰、那個程序上咧，就係、有空間嘅，因為我哋仲可以提出我哋即係個即係反建議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最後究竟係行政會議係會點樣考慮咧，都係要交翻俾即係行政會議佢哋係做一個考慮啦。咁一般行政會議裏面佢哋點樣考慮啊？根據啲乜啊？咁呢個都係屬於保密啦，就一般咧佢又唔會即係透露，但我哋亦都好強烈咁樣即係反映到咧，即係啱啱而家咧係新政府佢哋即係呢一屆咧係開局啦，咁公務員嘅士氣都係相當重要嘅，咁如果係維持一個 2.5% 咧，就其實對公務員嘅士氣咧係即係一個頗大影響，咁即係對於係即係新一屆政府佢面即係嚟住跟住嚟咧係有好多。即係改革啊，或者要公務員有好多係方面嘅配合，咁我哋即係都希望即係唔希望出現一個咧係士氣低落嘅情況，即係反之就應該係即係提升大家嘅士氣，就共同配合政府一齊咧係解決好嗰啲即係各方面嘅問題。咁呢方面咧，我哋都係提出咗咧係俾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佢哋去考慮。咁我哋聽日咧亦都會提出我哋即係書面嘅反建議。咁希望行會喺呢方面再重新考慮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葵燕，同你倾到呢一度先，拜拜。李葵燕咧系华员会嘅会长嚟啊，咁啊啱啱咧佢就同完啊公务员事务局方面咧去到见面，就反映咧华员会方面嘅一啲反建议啊，咁就正如佢头先所讲啦，呢啲建议咧最终都系会交到翻上去行会咧系再作决定啊，咁所以到时到底系会维持啊而家三级嘅公务员咧系或一加薪2.5%，抑或系再有调整空间咧，就要留待。稍后方面政府有进一步的公布了。好了，这一节自由风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听交通消息了。 交 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接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都开始繁忙，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香民联谊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塘港铁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元七点八四七，日元一三五点四五，瑞士法郎零点九七一，加元一点三零三，人民币六点七零五，英镑对美元一点一九四，欧元对美元一点零二二，澳元对美元零点六八一，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六一七。港金报16,560元，比上日收市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762.1美元。港汇指数100.3，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都开始车多繁忙了。路面情况在九龙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乡民联谊会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高辉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这段车多繁忙，龙尾过了定富街。而在启业村对出的那段观塘道来回方向都是多车慢驶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过了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过了青山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西贡嘅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太极乐队 Patrick 雷友辉，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失物认领处，我饰演糖水铺的老板成叔。 嗯，搞咩鬼苦瓜干咁啊你？ 唉，同啲后生仔沟通真系头都赤埋。 咁啊，整会合图路过你啦，醒下个脑先啦。 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由7月9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国剧周末影院共分。 今个星期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经历了杂交水稻数千次试验失败之后，他意识到远缘杂交可能是突破口，他将目标定在寻找野生稻之上。最后他究竟能不能够成功提升中国稻米产量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世数廿五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喺1997至98财政年度，教育方面核准嘅经常同非经常公共开支分别达到381.2亿元。同455.2亿元。多年嚟，政府增加对教育嘅投资。2020至21年度，政府投放喺教育上嘅总开支预算系1123亿元，占政府开支总额15.4%。 时下咧，唔少嘅人咧讨论到潮语内卷，就表示社会嘅竞争非常激烈，向上流动好艰难，而学历咧就成为咗主要嘅竞争力。其实呢这个情况在香港社会一直都存在，也都是不少华人社会常见的情况。记得1989年父母忽然说要去排队，留下我和妹妹在家，排了一整日回来，原来就是为了两张公开进修学院的表格，从此有机会读大学。80年代，一般香港人认为大学生就等同天之骄子，大学之路从此向普通人打开，也都是当时不少香港人的想象。 就2020至21学年全日制课程嚟讲，教资会资助大学同演艺学院合共提供约15200个公帑资助嘅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收生学额，以及约9700个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学额。副学位方面，自资同公帑资助嘅收生学额分别有约18500同埋9900个。 及后咧，香港迎接咗唔少院校升格大学，私立学校咧开办咗大学嘅学历课程，亦都有好多嘅副学士同埋高级文凭课程。近几年硕士甚至博士嘅课程咧，亦都越嚟越多。香港嘅资历架构咧渐渐成型，唔少人喺大学毕业之后都会继续进修。大学学历已经渐渐成为新一代嘅平均教育水平。学历内卷睇似系一种压力。不过年轻人可以有多啲时间喺学校成长，亦都唔可以讲系坏事。 研究院方面，2020至21年度教资会资助嘅修课同研究课程学额分别有约2600个同埋5600个。至于自资学额方面，2019至20年度修课同研究课程嘅实际学生人数分别系43300同埋4300人。 世数廿五年，星期一至五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围丰盛苑华盛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 言不尽。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咧，繼續有高福慧同埋林智恩喺度啊！林智恩你好， 你好， 林智恩啊！今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去到立法會嗰度出席咗佢首個嘅 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啦。咁啊，其實咧就作為第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咧，我留意到過往咧行政長官咧其實都會提出一啲唔同嘅方案咧，去到強調自己對於行政立法關係嘅重視，或者提出一啲新嘅措施咧，去到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嘅。咁啊，譬如好似上任特首林鄭月娥咁樣樣啦，佢咧係就曾經提出咧每個月咧就去到立法會嗰度咧出席一至兩次嘅短問短答質詢環節啊，喺佢任內咧就係首創嘅。咁啊記得啊梁君彥主席咧喺總結林鄭特首嘅任期嘅時候咧，都提到哇佢出席咗18次嘅短問短答啊，咁就製造有更多嘅機會咧，俾唔同嘅議員咧去到直接向行政長官作出提問。咁啊，李家超方面佢又有一個點樣樣嘅措施咧？佢咧今日就提出啦，每個月咧將來啊就由一名嘅司長或者副司長率領5至6位嘅局長咧，去到立法會舉辦一個咧叫做前廳交流會。咁呢個交流會咧就有唔同嘅政策範疇去到討論啦。咁啊而第一次進行呢個交流會嘅時候咧，佢就話咧會由佢本人咧去做一個大。 講開行政立法關係咧，其實今年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喺佢個七一講話入邊咧都有提到呢個行政立法關係啦。咁包括就係嗰個要去堅持實行行政主導啦，同埋佢形容嘅行政立法關係咧係既要互相制衡，又要互相配合嘅。咁我諗李家超先生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相應嘅舉措啦，因為佢喺嗰個開場白咧都提到咧就希望促進咧呢個良性行政立法關係，就係會同時咧都會實踐呢個行政主導。咁如果我哋咧，即系从一个即系公共行政角度啦，好多人都会提到，其实而家香港嗰个行政立法咧个沟通咧，我哋讲系一个冇叫做制度性嘅连接嘅。咁简单嚟讲，就系即系行政机关喺立法会又冇一个固定票源啦。咁而且咧，其实香港亦都冇一个执政党啦。咁再加上就系即系行政同立法机关咧，两者都系唔同嘅选举方法产生。咁当然啦，即系现实上我哋都会同意有一个需要去加强行政立法嗰个沟通嘅。咁但系头先我哋提到啦，嗰个前厅交流会咧，佢能唔能够发挥到一个作用咧，系视乎一啲咩因素咧？咁我先提一个啦。首先咧，我会谂到嘅问题咧，就系嗰个交流会佢系咪一个公开嘅场合嚟嘅咧？嗱，因为如果咧佢系一个闭门嘅场合啦，咁可能我哋都要谂一个问题咧，就系边一啲议题咧系适宜咧喺交流会嘅时候闭门去倾啊？咁边一啲系适宜喺会上面，即系议员公开同政府去辩论啦，或者要求政府交代会比较好咧？咁呢个系去到真正运作嘅时候咧，都需要去处理嘅。 除了公不公开之外，我又会想到其实前厅交流会到底和其他政府恒常会进行的工作的分工到底是怎样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问责团队里面，除了局长之外还有副局长和政座，基本上他们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负责去跟立法会议员做一些沟通游说的工作。而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交流一些会面。虽然可能冇头先提到嘅前厅交流会咧咁定期，或者咧每一次接触到嘅官员咧比较多一啲。另外一个咧官员同议员沟通嘅渠道咧，就好多时候啲政策要出台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闭门嘅吹风会啊，去到让到啲议员咧掌握其实政策的細節啊，或者他們應該留意的技術的位置是哪裡啊，這樣。到底這個前廳交流會在個功能上面，其實跟我們剛才提到的譬如立法會的答問會，或者個別官員和議員的溝通，甚至是政策去到推出之前的吹風會，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是啦。咁另一样咧，即系我哋都会谂嘅问题咧，就系咁呢一个交流会到底系会倾啲咩议题咧？咁今日李家超先生嘅讲法就系，其实好似基本上咩都可以倾啦。咁不过咧，即系过去我哋都面对紧一个即系行政主导之下会出现嘅问题咧，就系有时候咧，即系政府嘅政策嗰过程入边咧，可能去到一个好成熟嘅阶段，先至会收集一啲譬如咨询委员会啊，又或者行政会嘅意见。咁呢一个交流会又可唔可以系一个政策比较即系早嘅时间，已经系可以同议员有一个嘅沟通咧，去增加嗰个交流嘅意义咧，咁呢个亦都系另一个会影响个交流会咧，系咪发挥到作用嘅一个因素嚟嘅？ 除了行政立法关系方面出了这个新的举措之外，李家超行政长官今天出席立法会答问会的时候也都提到，是会成立四个由司级官员带领的工作组处理四个问题，跨代贫穷、地区事务、土地房屋和房屋供应的问题。后两者其实都曾经出现在他的政纲上面，在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是比较多一些。我特别留意到就是有关地区事务方面，特首就提到是会由这个政务司副司长带领，希望定定一些要处理的地区事务，例如是卫生黑点、环境和市容的问题，目标是要在一至两个月之内付诸行动，并且将这些行动的经验转化为方案，恒常在不同的地区执行。林智恩，这个地区事务统筹工作组给我有印象有一些感觉，其实会不会同2003年之后政府曾经成立的一些、跨部门统筹清洁的，譬如全城清洁策划小组，可能个定位或者功能又是比较类似一些呢？ 所以这个就要提呢，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督导委员会呢，其实、究竟它那个功能上面它是一个协调督导的功能，定是它会有一些立法或者一些规划的功能的？因为我之前呢都有听过一些区议员呢，其实他们都有提过一些地区问题呢，是其实地区层面是解决不到的。譬如呢、以前有提过一些叫非法旧衣回收笼的问题呢，因为它牵涉几个部门的嘛，譬如、行政啊、食环啊、民政事务啦、啊。所以呢有一些是要上到去政务司的层次呢才解决到的。咁我估呢就是这个新的即工作组其实都是想去处理一些、部门之间的一些协调问题啦。咁但是呢、就住这些地区问题，其实未必只是政治是叫督导或者协调的。而有一些情况可能是需要向立法会是提出一些立法的建议的。譬如过去呢都有啲店铺阻街问题呢是提出咗一啲立法的建议的。咁所以就都要睇下具体上面呢究竟呢一个统筹工作组呢佢係会点样做一个即係所谓地区问题上面解决工作。 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111,18723111。唔知有冇听众呢今日都喺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旁边呢係睇咗行政长官李家超呢首次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嘅情况啦。对于佢提出一啲改善行政立法关系的举措，或者是提出要成立四个的、委员会的工作小组、由这个司级官员去到带领，希望改善一些、很困难，譬如贫穷、地区事务等等的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打来18723111和我们一起谈一下。林智恩，现在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嘉宾一起谈，有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在这里。谢伟俊你好。 Hey, 大家好，你好。 谢伟俊，你都是立法会一位很资深的议员，对于改善行政立法关系这件事、李家超提出用前厅交流会的形式去做，你自己预期这个的交流会到底是会是一个公开的会议，还是一个闭门的会议呢？它跟我们刚才所提到很多不同官员和、议员交流的场合，譬如、一些的见面、一些的、政策的简介会，甚至是立法会、之前的短问短答的、会，其实个分别会是在哪里呢？ 我想最主要当然是形式上会比较是所谓 casual， 即是冇乜公式化嘅，就唔系会系唔会公开啊，亦都希望唔会有人录音啦。咁但系一个比较一个系新嘅政府展示佢哋嘅或者希望改善行政立法关系啊，甚或李家超特首都好多次强调咧，希望喺萌芽阶段咧处理啲问题啦，甚或系做一个新嘅形象、新嘅作风啦。咁留意到特别喺或者佢喺想比較心急咧，係想有啲嘅成效出嚟，無論喺形式上，喺或者實質上嘅成效啦。咁所以佢剛才你哋都講咗好詳細，講關於呢個咁嘅交流會又好，或者成立嗰四個特事特辦嘅工作小組都好啦，都係希望好短期內咧見到一個改變，一個新風貌咧，一個新嘅成效啦。咁講翻交流會本身咧，咁當然以往你哋剛才都介紹過啦，其實議員或官員之間咧，以往都好多唔同嘅場合，除咗話喺立法會裏面交鋒之外咧，其實私底下無論喺前廳又好，或者有啲政策出台嘅時候，或者有啲議案出台嘅時候，或者啲法例出台嘅時候，都會同議員咧，或者特別大嘅政黨咧，或者甚至我哋啲個別嘅議員咧，都會約埋一齊咧，係放下風啊，傾下，或者係預先知道下啲咩困難啊，或者咩反對聲音啊咁。咁今次呢一個咁嘅做法，會唔會係同以往嘅又有唔同咧？咁我喺形式上可能會喺天時地利人和方面都唔同啦，因為天時就係 可能時間上會比較一個固定性啦，或者係一個預早做嘅一個工作啦。咁地利當然係與其話係我哋再去咗其他地方咧，今次係即係定期性喺立法會嘅前廳度啦。咁呢個亦都有少少仿效翻我哋以前喺舊嘅立法會大廈嗰個傳統咧，就係即係由於大家嘅辦事處比較遠咧，於是好多時候咧都會喺前廳咧，即舊立法會大樓嗰度咧，係作為官員同埋議員嘅交流嘅最好嘅地方咧。咁今次呢一個前廳近年就比較少用咗，因為議員個房咧喺立法會上邊咧好多時候都唔喺度出現嘅。今次呢一個組織會唔會令到大家更加多利用前廳做一個交流活動咧？咁喺地理上可能用翻呢個做法咧。咁人和都係我諗相信今次一個定期性嘅，甚至一個可能司局長出席嘅，又或者比較多議員參與嘅，會唔會係除咗話係放風之外咧，更加可以有啲所謂 brainstorming 咧，即係大腦震盪式嘅，互相有協調啊，互相有啟發對方嘅講法、諗法嘅做法咧。咁我覺得呢個新思維都值得試下嘅，只希望就唔好即係有頭威冇尾陣咧。試咗輪之後，大家反應如果唔係咁好嘅話，就冇咗啦。咁希望大家都踴躍參加。 嗯，李家超先生咧就话呢个交流会系可以预先设定议题啦，或者不设议题都得嘅。咁你而家心目中咧有冇一啲议题系特别值得喺嗰个场合嗰度系同即系行政机关系去倾嘅咧？ 我谂好难一概而论嘅，因为视乎当时有冇咩大嘅议题，例如譬如23条立法咁，可能大家都要走咗讲啦。或者最近大家都好热闹咁讲嘅，关于系习主席嘅讲法，咁有啲咩大家研习翻啦，咁呢啲咪大家都好聚焦讲啦。咁但系当然都同时可以想象到话，会有啲议员咧就佢哋自己区嘅自己功能组别嘅，就话佢自己关心嘅议题特别作出提出嚟讲嘅。而都可能剛才所講咧，係互相會係刺激大家會有啲嘅討論啦。咁呢個都可能有呢個效果。 嗯，跟住落嚟咧，想同你傾下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啦。因為你自己本身都有區議員嘅身份，同埋好熟悉一啲地區事務啦。其實頭先林子欣都提到啊，可能咧講到一啲清潔問題咧，涉及好多唔同部門嘅權責。你認為而家由副司長去到統領，係咪真係想呢個小組可以解決集中解決一啲執行同分工嘅問題？ 我相信絕對是嘅，回應翻我剛才所講關於嗰個成效問題咧，我相信今次特首都多次強調咧，佢哋上任只係六天啫，但已經做咗好多嘢，或者做緊好多嘢啦。咁呢個特別搞出嚟呢個小組咧，都希望我相信係喺成效上馬上立竿見影，見到啲成績嘅，例如話滅鼠啊，例如話清潔啊，例如話啲嘅僭建啊，呢啲係咪都可以係喺呢個組別嘅裏面咧，係會提出嚟講咧。而以往嘅困難咧，剛才你介紹過咧，就係有啲可能唔係一個個別嘅區、個別部門可以處理，而係應該跨部門嘅跨界別嘅。咁今次呢一個組織，希望可以係達到呢個效果。 过去呢我都有听过即前几任特首呢讲开地区行政的时候他都希望有是做到一个情况就是地区问题可以地区解决到。而事实上现在地区都有地管会这些组织。你怎样看即李家超先生这个的施政理念呢其实他是不是比较重视一个高层的督导多过是将那些决策下放去即地区那里解决呢 正如今朝早李家超特首答的最游花園的問題咧，就是最後一個關於區議會選舉的問題。咁究竟而家我哋應該進一步即行以往嘅方向，將一啲嘅地區嘅諮詢啊、地區嘅權力下放啊，定還是咧係行一個轉後波咧，翻轉頭咧就係將一啲地區嘅問題咧拎翻上去一個比較高層次嘅處理咧？我相信而家政府係未有最後拍板決定嘅。咁而家呢一個咁嘅 part 呢個咁嘅專責小組，我相信會係其中一個會係去聚焦去研究，甚至係執行咗有啲地區上嘅問題先。到最後究竟係點樣做咧？會唔會取代咗而家區議會嘅角色或者大部分嘅角色咧？咁呢個係拭目以待。 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如果呢个小组嘅工作范围咧，系就系讲紧一啲譬如大规模嘅清洁行动啊，咁会唔会处理唔到一啲需要更加高层次，譬如讲紧修改法例啊等等，先至去处理到嘅卫生工作咧？你会期待呢一个统筹工作组会有啲咩新嘅思维或者谂法去到加强卫生方面嘅工作？ 我谂现阶段之上，如果一未知道呢个组成，除咗话边个领导之外咧，究竟有啲咩人参与咧？有冇啲甚至乎现任嘅区议员啊、现任嘅地方组织啊、现任嘅地区人士帮手睇咧？定还是一个好尖锐嘅，净系一个 正义大行动、灭绝大行动、全面大行动呢类咁嘅行动先嘅方式。咁我谂要再细节上要睇睇政府系点样处理法、点样行嘅方向，先可以做进一步嘅评论。 嗯，之前咧讨论咧政府个架构重组方案嘅时候咧，都有一啲议员咧即系就住嗰个副司长个定位咧嘅问题，都提出咗一啲质疑嘅。咁而家咧嗰个新个工作组嘅方案咧，我就见到其实正副司长佢都会各自会统筹一个工作组啦。你满唔满意而家正副司长个分工？ 呢个只系一开始一个步骤啫，咁但系起码就已经有好明显地已经有四个自己分工啦。咁呢个方向我相信系好嘅方向嚟嘅，真系需要嘅方向，尽量可以系有一个比较连贯性同埋督导性嘅小组。 这个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呢就提到今年十月呢就会进行呢第二阶段的工作，期间呢都希望邀请呢广泛的地区组织去参与，又说呢不希望只是放几个月的卫生烟花啦。关于这一点呢，我就想到其实过去做完清洁行动呢，很多时候过了一两个星期呢就恢复了旧貌啦，被人感觉呢就有些治标不治本。根据你的经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他们可以怎样避免这个现象呢？ 我相信都是话要睇下究竟个成效点样啦，同埋有啲咩持续性嘅问题需要处理咧。咁我觉得好难讲话系咪烟花嘅，因为如果你话有做完一个大嘅比较开始嘅时候，有个比较好嘅成绩嘅表现，会唔会有其他持续性嘅问题需要解决咧？咁呢个系我谂要睇翻到时嘅情况。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谢伟俊，先同你倾到呢度，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谢伟俊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倾紧嘅咧就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今日系首次去到立法会咧出席咗答问会，咁咧就提到咧会举办前厅交流会，加强行政立法关系，同埋咧有四个咧由司长级官员带领嘅工作小组，欢迎大家打我哋嘅电话咧一齐入嚟倾下，电话系1872311， 全面嘅政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有关印度当局搜查中国手机生产商 Vivo 厂房的报道，指中方正密切关注事件，又说他已经多次强调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合法合规经营，同时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青衣南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青衣乡事会路近伟力工业大厦。重复一次啦，就系青衣南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青衣乡事会路近伟力工业大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微多车一些，去到税务大楼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多车，龙尾近丁九。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兆安苑。 提一提大家啦，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因为爆水管，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一段啦，系全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要少啲用嚟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笑。 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我个仔第一次学识拎手机影相，影低咗佢眼中嘅爸爸妈妈。而家睇翻张相，可以用松郁梦嚟形容，但系都系我哋一个开心回忆。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笑。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林智恩，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关于特首李家超首次出席立法会嘅行政长官答问会嘅时候咧，提到会设立咧4个由司级官员带领嘅工作组。喺呢一节咧，我哋就想特别同大家关心一下咧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小组嘅工作啊。嗱，呢一个小组咧就会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领啦，去到落实咧佢政纲入边提出嘅一啲协助居住喺劏房入边初中学生嘅扶贫方案。嗱，听下陈国基今日见记者嘅时候就介绍啦。呢个计划主要协助嘅对象咧，就系一啲住喺劏房入边中一至中三嘅中学生。小组咧就会负责咧进行一啲私有方面嘅招募，即系向商界方面咧去募捐同埋征集咧参加呢一个计划嘅老师啦。等呢啲老师咧可以同一啲由小组配对嘅学生咧分享人生经验啦，安排一啲工作影子计划啦，带佢哋参观下唔同嘅机构啦，去到扩阔佢哋嘅视野同埋加强自信，期望咧透过建立一个正确嘅理财观念咧，去到摆脱跨代贫穷。林智恩， 系啊，咁而家呢个计划咧就会为期1年啊，即系一个试行计划嚟嘅。咁行动小组咧，即系呢个完成咗第一期计划之后咧，就会有一个检视成效嘅工作啦，并且加以跟进嘅。咁但系咧，讲到咧呢一个成效指标咧，其实就今届政府因为好强调以结果为目标啦，吓，亦都会有一啲嘅项目上面会制定 KPI 嘅。咁譬如如果喺呢一个嘅跨代贫穷小组上面咧，咁究竟我哋点样定一啲成效指标咧？因为其实我哋话要解决呢啲贫穷问题咧，都要一段时间先会睇到成果嘅。咁即系冇可能就咁睇，譬如有几多个小朋友参与咗就叫做即系成功啦。咁所以咧，我哋一阵间都可以同嘉宾倾下啦。其实一啲类似嘅，譬如基金，譬如儿童发展基金啦，都做一啲类似嘅咁样嘅储蓄计划或者私有参与嘅计划嘅。咁佢哋又点样去定嗰个成效指标咧？去监察呢啲基金个运作嘅情况咧？咁一阵间都可以倾一倾嘅。 嗱，林姐，你提到儿童发展基金咧，其实就系而家咧一个由商界啦、政府啦，同埋即系社区家庭啦，一个三方资源嘅跨界别合作项目啦，喺政府一路以嚟咧都推动紧咧去协助一啲弱势社群嘅儿童啊。咁啊，佢哋个计划内容咧，除咗系有头先讲到嘅一啲私有配对之外咧，仲有个人发展规划咧，同埋目标储蓄啊。讲到目标储蓄咧，佢哋就有一个概念咧，就系参加呢个计划嘅学员啦， 商界的機構和政府都會要一起儲一筆錢的，咁希望完成呢個儲蓄計劃之後咧，學員就可以有一筆嘅款項咧嚟到實踐自己嘅個人發展規劃，亦都咧讓佢哋咧即係養成一個更加好嘅理財嘅概念啦。咁但係關於錢呢個問題咧，似乎啊喺呢一個特首李家超新成立嘅小組入邊咧，就暫時唔係見到好多細節啊。嗱，譬如咧今日有記者問到陳國基，講到關於呢一個計劃嘅譬如撥款嘅來源啦，或者關於資源方面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就提到咧呢個計劃咧並唔係要直接資助一啲學生啦，而資助額咧就會由導師咧去為學生去到度身訂造，譬如導師咧因應學生嘅需要咧去到購買教材啊，或者安排佢哋報讀一啲課程等等。嗱，不過林智恩咁樣咧，我就會有一個問題啦，會唔會係令到每一個學生由於佢哋嘅情況都係度身訂造啦，得到嘅資助額同埋資源其實都會有所不同咧？呢一樣嘢又點樣衡量嗰個公平性同埋成效咧？ 係啊，咁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嗱，因為而家咧呢一個嗰、那個擺脱跨代貧窮小組咧，其實我睇到就係佢由中一至中三嘅學生而設嘅，咁首階段計劃係咁啦。咁但我哋如果從一個叫解決跨代貧窮嘅角度嚟睇咧，其實青少年喺我哋所講喺乜嘢年齡開始有一個介入嘅措施係叫最有成效啦。同埋頭先你所講啦，如果每一個學生都係有啲度身訂造嘅支援嘅時候，究竟要為佢哋提供啲乜嘢支援先至係最有效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另一個咧，你頭先提到錢咧，就因為陳國基咧佢都有強調一點咧，就係希望呢一個小組係可以促進官商民合作啦，同埋政府咧會向一啲商業機構啊、學校等等咧去募集一啲資金嘅。咁所以呢個都會牽涉咧，就係呢一個行動小組佢嘅組成啦，即係除咗政府嘅部門之外咧，係咪都需要有一啲社會人士嘅參與先至可以成事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地方嚟嘅。 或者咧，我哋都同電話入邊嘅嘉賓一齊傾下。不過喺傾之前咧，我都再同大家呼籲一下，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如果大家有興趣討論一下關於特首準備新去設計嘅呢一個幫助㓥房年青人嘅擺脱跨代貧窮嘅計劃，如果你都有意見想發表咧，打我哋嘅電話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而家係請嚟本身咧佢係兒童發展基金督導委員會嘅委員，佢自己咧亦都係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嘅總幹事李遠心啊。李遠心你好， 你好。 李婉心啊，其實你哋兒童發展基金咧，亦都一直係做緊一啲即係幫助弱勢學生去到擺脱貧窮嘅工作啦。聽到特首有呢一個計劃咧，其實你會認為如果要為呢一個嘅小組或者計劃去定一個績效指標啦，點樣去量度係咪一個有效嘅計劃？因為我哋而家仲係講緊話暫時只係為期一年啦。點樣係一啲有效嘅指標去到睇到嗰個計劃有冇係啱嘅方向？或者是啱嘅定位咧？ 好啊，就嗱，其實今日聽到即係司長有即係有呢個嘅即係小組咧，其實就即係都同兒童發展基金咧，其實都嗰個嘅框架其實都幾類似嘅，因為兒童發展基金入邊咧，其實都係好重視嗰個嘅私有嘅配對啦，亦都有年輕人嗰個個人發展計劃啦，咁而亦喺兒童發展基金入邊好重視係一個嘅即係目標嘅儲蓄計劃咁樣樣，咁當中裏邊。就希望有一啲嘅成人去可以做到年青人嘅生命嘅響度啦，咁亦都咧係可以讓佢哋培養到一啲儲蓄嘅計劃，咁就實現佢哋嘅夢想。咁個計劃其實係由頭到尾會係三年裏邊咧都會有啲老師同埋亦都有一啲嘅計劃嘅推薦人老師或者社工咧係會陪伴住啲年青人。咁所以其實當聽到今日即係講緊呢個嘅計劃，特別針對劏房嘅年青人，咁如果計劃係一年嘅時候咧，其實真係都都睇下嗰個嘅即係入邊個重點，其實一年嘅時間真係唔係好長，咁其實即係可以做到即係幾多咧咁。咁而喺嗰個嘅即係指標上邊咧，其實喺兒童發展基金誒過去都做過一個研究，咁就真係睇到嗰個嘅成效，咁包括就係啲年青人嗰個嘅儲蓄習慣啦，佢將來嗰個嘅。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嘅年輕人，佢哋嗰個嘅前景啊，佢哋工作上面就業情況啊，攞得專業資格啊、技能啊上面啊，同埋家庭係咪已經係可以脱離嗰個嘅綜援啊？咁係做咗個研究咧，係有一定嘅成效喺當中嘅。咁就所以如果我哋嗰、那個即係聽到話解決嗰個跨國貧 人期待是有一些更具體的內容在這裡。不過就那個的對象中一市中三，我們就在那個一路去做兒童發展基金的計劃裡面都會看到，其實越年即越年輕越小去介入，連埋他的家庭上面的幫助呢，其實是那個效果是會更加好，因為貧窮真的不是整個小朋友去整個家庭那個環境啊，佢嘅成個家庭嘅配套啊，咁所以其實今次都係好欣賞嗰個針對特別劏房嘅年輕人，因為嗰個劏房嘅環境啊，對嗰個年輕人個學習啊、成長其實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就是、對象上面，我其實覺得會即係、就是、年紀越細，其實個介入就會越好啦。咁我反而就另外就係覺得我哋都好重，即、就、係、是、有一個對象都係要不容忽視咧，就係、是、少數族裔嘅。咁因為少數族裔嘅年輕人，特別佢如果係初中個階段，佢升學，佢好多嘅轉變，咁住喺劏房入邊咧，係更加需要我哋嘅關注咯。 我都想问一问关于那个新成立嗰个工作小组的一个领导问题啦。因为而家儿童发展基金咧就系劳福局嘅常任做主席啦。咁而家新成立咧政府嗰个嘅摆脱跨代贫穷小组咧就系、是、政务司司长去做领导嘅。你点样理解而家嗰个即系由政务司司长去领导呢个小组咧？ 如果由政务司司长去领导嘅话咧，即系可以系一个更高层。更多是政策上面的推动，即是如果说到在贫穷 的议题上面，即是要解决一个贫穷的问题，即是除了是一个很一个一年的计划一定会帮得到一些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在那个政策上面，如果即是陈市长有这个的心意，有这份的关心在那里是欣赏，那可能这是一个开始，但是相信在贫穷问题里面，房屋啦、教育啦，在勞福嗰、那個勞福局社署而家嗰個嘅民政和青年嘅局裏邊，其實都要一齊去推動。 講到關於財政支援方面呢，其實今次計劃咧個資助額就仲未落實啦，同埋咧就強調唔係直接去到資助個學生。另外個計劃咧，亦都同兒童發展基金有一啲唔同咧，就係佢似乎暫時啦嚇個計劃睇起上嚟咧，未有一個儲蓄嘅一個目標咁樣樣嘅成分喺度嘅。關於呢一點你點睇咧？其實幫助學生建立一個儲蓄目標，對於佢哋脫貧嗰個作用係喺邊咧？同埋你認為喺個財政嘅支援上面，如果話係每個學員去到量即係度身訂造去設計嘅有一啲咩好或者唔好嘅地方咧？ 其實嗰個嘅，因為聽到今次個計劃就先用一年啦，咁所以咧，即、就、係、是、一年裏邊咧，嗰、那個嘅財政支援對年輕人嚟講，其實都有一定嘅有啲嘅幫助可以做到嘅，即係譬如一啲學習上邊嘅物資啦，一啲佢哋嘅一啲學習嘅用具啊，上網嘅工具啊，甚至一啲功課啊、補習啊上邊嘅一啲嘅指導，其實呢一啲好實際嘅支援，其實都係好幫助到啲年輕人喺學業同佢成長嘅。咁至於嗰個嘅呢一個嘅儲蓄咧，其實對年輕人係好好，因為喺兒童發展基金裏邊嗰個嘅成效同埋嗰個檢討裏邊咧，其實喺一個儲蓄，因為個計劃裏邊就會讓啲年輕人係要學習儲蓄啦，咁然之後儲蓄咗兩年之後先去實踐計劃。其實嗰個計劃睇到咧係鼓勵到屋企人同埋年輕人係養成一個儲蓄習慣，而嗰個嘅研究裏邊咧，其實啲年輕人長即係、就是、成長咗之後，佢哋可以繼續 keep 到呢個習慣。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如果可以即係實踐嘅都係好好。咁至於話如果喺個別化去諗一個嘅每個年輕人個需要咧，其實就當然係好啦，有資源嘅時候或者係實踐夢想嘅時候，揾到一啲商界，揾到一啲資源去幫啲年輕人去實踐夢想。但係嗰個嘅評估嗰、那個指標喺邊度咧？同埋嗰個嘅邊度去監管監察咧？咁我諗呢度都係要一定嘅人力同埋計劃咯。 你剛才都提到其實青年人的人生規劃和他的人生觀都很受到家庭影響，其實我想請教一下，即兒童發展基金有沒有一些以家庭為單位的項目是我們可以將來是這個新的行動小組成立的時候是可以參考的？ 兒童發展基金呢現在的推行呢就是由非政府機構和一些學校去幫助去每個區那裡推展的，其實計劃裡面呢為頭兩年都是會一路有一些不同 嘅個人成長嘅計劃啦，唔同嘅活動咧，其實就會由啲非政府機構同埋學校會去舉辦，咁當中咧都會有唔少咧係親子嘅活動嚟嘅。咁因為咧就佢哋個家庭關係啊，家長嘅參與啊，即係去支持個仔女成長，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咯。咁所以咧，從計劃裏邊咧係即係本身係都用到呢個元素喺當中嘅。 嗯。在个财政来源方面呢，陈国基司长就说小组的工作之一呢是包括向商界募捐。咁当然他没有透露到这个是不是唯一或者主要的财政来源。你认为工作小组或者这个计划呢，其实需不需要政府落水呢，定是主要靠向商界募捐呢？如果只是向商界募捐的时候，个财政的可持续性会不会令你忧虑呢？ 如果我哋個經驗裏，即係兒童發展基金嗰個嘅經驗裏面咧，其實商界嘅參與好重要嘅。咁就商界嗰個參與咧，即係除咗財政以外咧，其實佢哋嘅一啲商界入面嘅一啲嘅義工啦，一啲成功人士啦，可以做到年輕人嘅一啲嘅mentor 啦，咁咧就嗰個部分其實都係好重要。咁而好多點商界咧自己去帶動，其實都係關心年輕人嘅一個行動。咁所以咧嗰個嘅參與其實係即係除咗有錢出錢，亦都有嗰個參與都好重要。咁嗰個財政如果靠即係商界嘅話，其實即係可以維持到幾多咧？如果而家呢個計劃2000人，咁可能就一個有限嘅資源啦。咁但係如果之後再推動大啲嘅時候，嗰個延續性咧，我覺得政府參與應該係可以令到件事更加理想。因為兒童發展基金裏面咧，其實就係個年輕人同埋佢家庭，加埋嗰個嘅商界，加埋政府一齊去參與。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咧，关于嗰、那个摆脱跨代贫穷小组咧个组成问题嘅。因为咧陈国基就表示咧希望促进呢个官商民合作啦。其实你认为有啲乜嘢人系必须要包括喺嗰个小组入边咧？譬如参与即系参考儿童发展基金咧佢个组成咧，有一啲乜嘢社会人士入边咧会比较容易去推动呢一啲嘅摆脱跨代贫穷嘅政策？ 在兒童發展基金裏面咧，嗰、那個嘅督導委員會入邊嘅成員，即係除咗有勞福局常秘啦，係主席之外，社會福利處嘅非常之重要，要去負責去監管埋成個嘅計劃嘅推展啦。咁就有入邊好多嘅社會熱心人士嘅參與，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有一啲嘅商會啦，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來自唔同各界嘅朋友啦，咁亦都有NGO 啦，亦都有教育界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好重要，咁就所以其實真係官商民各方面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咁而近年政府亦都係即係鼓勵啲年輕人係即係參與，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啲35歲以下嘅年輕人係可以加入去委員會嘅當中，可以聽到多啲聲音意見，所以今次係做年輕人嘅工作，希望更加多年輕人嘅聲音。 最后我们刚才都多次比较这个小组和儿童发展基金现在做的工作，其实你认为这个计划它跟儿童发展基金将来的分工可以是怎样呢？还是当这个计划成熟下来的时候可以看下怎样去做一些譬如甚至是合并啊方面的工作呢？你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其实是真的计划那个基础框架其实很类似的。今次行政長官提出特別去關心劏房的年輕人，我相信是一個很針對性的對象上面咯。咁發展基金咧就係要話用一個家庭和經濟的環境嚇，即弱勢咁樣去考慮，當中亦都可能係包括咗劏房嘅，即安住居住劏房的年輕人。咁所以其實長遠咧係可以咧，即係將呢一個工作咧喺兒童發展基金裏邊咧去。甚至針對某一些對象，例如劏房的年輕人、少數族裔的年輕人，相信可能那個的經驗和那個的參考，即是一個的一些的指標上面是更加可以有效果的樣子。但是去到即是司長可以更加推動房屋的政策，或者是會不會是在社署一些會不會有些因素的安置可以去幫助到劏房的居民，我相信這個是在政策上更高層次。 OK， 好啊，唔该晒你，李远森同你倾到呢度，拜拜。李远森系儿童发展基金督导委员会嘅成员啦。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关于呢一个题目咧，我哋暂时倾到呢一度先，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同大家倾下第二个议题。 早晨，施乐文。 早晨啊，施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那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又听众自己做个结论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香港回归了25年，我希望见到未来的香港更加繁荣稳定。 钟兆图、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间魔术师》。 Hello， 我是 Jason 蔡仲思，希望香港的年轻人可以多啲去大湾区做一些交流，无论是工作方面、学习方面，我希望整个大湾区可以这样团结。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啊，我哋香港咧现时3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其实就未可以打新冠疫苗噶。咁啊，见到新上任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佢日前就喺个网志嗰度表示咧，正喺度同专家委员会研究，希望咧好快就可以为3岁以下嘅幼童咧接种疫苗提供更好嘅保护。嗱，佢提到背后嘅原因咧，就系讲紧第五波疫情期间咧，有7个未满11岁嘅小朋友咧系死于新冠啦。年纪最小的呢其实是得11个月大的。如果说要保护这些年幼的小朋友可以免受这个重症啊，甚至是死亡方面的风险呢，其实就要尽快呢去帮3岁以下的小朋友呢都可以打到新冠疫苗。 是啊，因为现在香港呢目前就住科兴和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下限呢，其实就分别是3岁和5岁。3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就未有啱嘅疫苗打，咁所以而家主要咧，我哋保护佢哋嘅方法就系靠即系附近嘅照顾者啦，或者身边人都打晒针去保护佢哋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嗰个有啲咩地方咧，其实有一啲嘅3岁以下嘅幼儿都可以接种咧。譬如我留意到咧，台湾当局嗰一边咧就已经接收咗第一批即系莫德纳幼儿嘅疫苗啦。咁就6个月咧到5岁嘅幼儿咧都可以接种嘅。 咁其实咧，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咧，近日都批准咗扩大咧嗰个紧急使用咧，就系当地6个月至5岁大嘅小朋友咧，其实都可以打伏必泰啦，同埋莫德纳嘅疫苗啊。咁所以似乎都有一个趋势啦，就系帮小朋友咧，从6个月大开始咧，已经系可以帮佢哋接种新冠疫苗。咁但系香港方面咧，我哋不嬲咧就系打开科兴同埋伏必泰嘅。咁喺我哋个疫苗选择方面，到底未来政府是会揀去引进哪一类型的疫苗去给我们年幼的小朋友打呢？新闻回来之后跟一些专家谈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多个公务员团体下午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就政府提出全体公务员今年或一加薪 2.5% 的议题交换意见。警察评议会代表林志伟在会后表示，纪律部队评议会对今次加薪幅度极度不满，主因是不知道今次得出的 2.5% 加薪幅度是怎样得出，认为令人存疑。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说，在会上向局方反映，希望加薪幅度能够追回过去2年动薪所导致的通胀幅度，与政治委任官员看齐。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表示，公务员没有刻意争取高的加薪数字，形容加薪 2.5% 令公务员有些惊讶和错愕。立法会休会， 明日再续。休会前正辩论有关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讲话内容的休会待续议案。提出议案的内会主席民建联李慧琼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对香港未来发展方向有重大指导作用，影响深远。特区政府每一名从政者必须贯彻落实讲话的精神，敢于担当，善作善成，与社会各界为香港开创新局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对政府施政意义重大，认为他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肯定，为政府管治班子注入强心针。又说行政长官已经率领管治团队就习近平的讲话开展跟进工作会议，以讲话作为方向和蓝图，切实跟进。港鐵公布非經理級員工今年加薪 1.6% 至 5%， 按工作表現評分釐定加幅，7月1日起生效，部分員工可獲發額外特別獎金。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感謝員工在疫情期間堅守崗位，會因應個別員工的薪金水平和持續優秀工作表現作出特別薪酬調整。港鐵工會表示，動薪兩年雖然今年加薪，但幅度未能抵消過往兩年的累積通脹，要求設立增薪點，薪金反映員工的年資。英国首相约翰逊落台的压力增加，继两名主要内阁成员不满他的领导辞职之后，大约10名初级官员亦都请辞。约翰逊到国会出席答问环节。约翰逊因为任命卷入性骚扰丑闻的保守党议员平切为副党鞭而备受批评，财相辛伟成和卫生大臣贾惠德较早时辞职。约翰逊随后任命查克礼和柏建熙接任财相和卫生大臣。查克礼呼吁党友团结，至于是否应该提前大选，他说会由约翰逊决定。查克礼又说，政府需要重建和发展陷入困难的国家经济，他会考虑包括减税在内的所有选项。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青衣南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咁就是青衣南桥出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之后再提提大家，在铜锣湾的加路连山道因为爆水管，现在近住圣保禄修院的一段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太极乐队 Patrick 雷友辉，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失物认领处，我饰演糖水铺的老板，性情中人，和成熟老友鬼鬼，男人之间的友情呢，是从平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当中就可以看得出的啦。大家记得听啦，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7月9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之失物认领处。 国剧八三零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炊事班突击比赛科目三是在野战环境下完成四送一汤，但烟汤鳄就点不着火，当一年二年都准备完成，情急之下他竟然煮出四道不同的红烧豆腐，今次他又可不可以顺利过关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討論緊嘅咧，就係政府透露咧，係正同專家委員會研究咧，希望可以好快就為三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去接種疫苗，提供更好嘅保護啊。林子欣嗱喺呢度，或者我哋都補充一啲數據俾各位聽眾知道啊。嗱，睇翻而家政府嘅疫苗接種計劃網站咧，現時三至十一歲接種咗第一針疫苗嘅人口咧，大概係佔總數嘅76.3%。打咗兩針嘅咧就系不足六成啦，而至于话打齐三针嘅咧就更加只系得42.1%。咁啊，观乎咁多个年龄群组入边咧，佢哋都算系比较偏低一啲。我相信个原因咧，可能同讲紧呢一个三岁或以下嘅小朋即系三岁至十一岁呢个群组咧，其实佢哋系豁免于疫苗通行证呢个行政措施咧，可能系有好大关系。 咁同埋咧，因为我哋倾到呢、这个幼儿疫苗的接种问题，那会有两点即都需要关注。第一就是即当然家长会关心这些幼儿接种了疫苗会不会出现了一些副作用。第二就是因为那个伏必泰疫苗的剂量来讲，五岁以下儿童的剂量是成人的十分之一的。其实都需要药厂提供儿童版的疫苗，因为如果你讲到即伏必泰疫苗是要抽十分之一出来帮小朋友打，其实我想药剂师是很难去抽一个适当的剂量的。所以如果调低个年龄门槛之后咧，其实局方都需要向个药厂咧去采购翻儿童版嘅疫苗嘅。 嗱，咁所以即系无论系喺行政措施上面啦，亦或点样确保疫苗嘅安全性，同埋喺个执行上面咧，系俾到家长有信心，可以鼓励到佢哋去打疫苗咧，相信都系政府同埋一啲专家咧需要头痛嘅地方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特别系作为家长嘅你啊，点样样睇将来咧希望好快可以为三岁以下嘅小朋友打疫苗呢件事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刘宇龙教授啊，刘教授你好。 好，大家好。 刘教授，不如咧，请你喺科学上面先同我哋讲解一下。嗱，我哋留意到咧，现时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咧，其实就批准咗六个月大到五岁嘅儿童咧，可以打伏必泰同埋莫德纳嘅。咁不过香港咧，我哋而家主要打疫苗就系伏必泰同埋科兴啦。如果讲紧我哋而家话要为三岁以下嘅幼童去到打疫苗嘅话，先讲伏必泰同埋科兴啊，呢两种疫苗打喺小朋友身上，喺有效预防重症同埋死亡率方面，个研究数据按你掌握系点噶？ 大概系咁样样嘅，因为两间药厂都有做即系细到六个月嘅小朋友嗰啲研究啦。咁讲咗呢个伏必泰先啦。咁其实佢哋当时咧用两针嘅概念去打嘅，即系六个月到五岁嗰啲细路仔，咁但系或者大家都唔系好记得啦。当时佢嗰个所谓效用咧，就系见唔到啦。咁所以后来药厂同 FDA 即系美国药监局就商议咗，就补多针就三针。咁所以咧变咗伏必泰打完三针之后咧，咁确实又真系好咗好多嘅。咁好咗好多嘅意思咧，就系有两方面。第一，就佢整个年龄层由六个月到五岁咧，喺我哋叫用免疫调节嗰、那个。设计，即系打完针之后就睇下佢生产出嚟嘅抵抗力系点样样，咁咧就从嗰度咧就推论到 佢產生嘅抵抗力咧，同嗰啲比較大啲嘅人群，即係大啲嘅受仔，甚至乎去到青少年或者甚至乎係所謂年輕人嘅成年人咧，都冇乜分別嘅。咁由呢度咧就可以推論到佢咧就會應該個保護能力咧就會同呢個青少年甚至乎係去到呢、這個年青嘅成年人係不相伯仲。因为咧咁细嘅细路仔，如果你要真系真真正正做一个第三期嘅研究咧，系冇乜可能。咁所以佢第三期嗰个所谓用翻有冇感染嗰个数据嚟睇咧，系即系即系唔系好稳阵嘅。我哋叫做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做疫苗嗰个开发，第一就系成年人做啦。咁如果系用第三期嘅数据，成人系有用，咁咧又知道佢有用嗰个人群嗰个抵抗力系点。咁我哋就用呢個抵抗力做一個代指標，咁所謂喺翻細路仔再細啲，去到六個月五歲，又睇翻佢血裏面產生嗰個抵抗力係咪同嗰啲大人相若？咁如果相若嘅話咧，我哋就叫做一個免疫橋接嗰個概念，咁就係推論佢係有效。咁所以美國藥監局其實就係基於呢一個最緊要嘅所謂免疫橋接嘅概念，佢話佢可以用嘅，係基本上係應該有效嘅。咁至於科興咧，一樣係咁樣，咁佢就而家做緊一個第三期嗰個咧，就好闊嘅人群，個年齡層就六個月，因為去到十七八歲咁樣，咁係萬幾二萬人到啦。咁當然未有完成啦，咁但係佢就已經係公布咗由六個月大去到三歲嗰啲數據，咁亦係用一個免疫調節嗰個方案去睇呢啲係南非嘅小朋友咧，都係覺得佢產生嘅抵抗力係同即係比較大啲嘅細路仔啊、成年人啊係相若，甚至乎可能更加好啲。 呢個都係講三針嘅數據係咪啊？ 是啊，因为科兴咧就好简单嘅啫，即系全部人都要打三针咁样样嘅。咁我自己觉得香港其实都同新加坡一样，都系确实咗呢一个科兴其实应该系打三针先系完成咗一个所谓最基本嘅接种嗰、那个基本盘啦吓。因为佢一个灭活嘅平台，咁佢嘅优胜咧就系佢个总体嘅安全性咧系优胜过。呢、這個伏必泰嘅，因為一個老嘅平台啦，咁所知嗰個安全性係好穩妥，因為全世界嘅範圍打咗呢個滅活平台嘅，真係上幾多十億咁樣樣嘅，因為有兩隻平台啦，一個國藥，一個就科興啦。咁同埋我哋自己本地咧都有自己嗰個安全數據嘅。咁最近香港大學黃教授，即係 Ian Wong 黃教授，就都檢視咗喺香港打呢、這個。科興嗰個安全性咁咧，就使人好安心啦。即係佢個安全性真係十分十分十分之好，完全係冇呢個心肌炎，亦冇其他啲血管會出現一啲病變啊等等咁樣樣嚇，大概係咁樣樣。咁所以總體嚟講，兩隻疫苗都應該有效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如果總體嘅安全性，咁就應該科興係比較優勝啲，就是、大概係咁樣樣。 Okay. 我哋頭先提到咧，台灣當局嗰邊咧都有採購咗莫德納嘅幼兒疫苗，香港會唔會考慮呢一種咧？ 我諗暫時就唔會啦，因為莫德納同埋呢個伏必泰嘅相比咧，都係一啲係叫 mRNA 嘅平台啦。咁呢個平台喺細路仔嚟講最令人擔心就係心肌炎啦。咁所以心肌炎嘅問題，香港講得唔少噶啦。咁其實都係香港有好好嘅研究數據，咁咧就發覺原來即係青少年，尤其是男仔咧，佢嗰個有心肌炎嗰個發生率係比較高嘅，尤其是打第二針。咁呢個喺黃教授嗰個研究裏邊又再印證咗啦，所有啲數據都喺網上可以揾得到。咁如果睇翻莫德納咧，莫德納引起心肌炎嗰個發生率咧，仲要高過呢個伏必泰，咁冇理由再揾一隻係佢嗰個發生心肌炎個機率更加高嘅疫苗啦，係咪？即係大概係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就專注翻我哋而家已經用咗一段時間啦，打咗成千千萬萬針噶啦，一總體打咗一千唔知七百萬噶啦，我都唔係好記得個數，總之係好誇張嘅數。咁而呢個數咧，而香港真係比其他地方好好多咧，就係因為政府已經即係。叫香港大學Professor Ian Wong 即係黃教授做咗一個我哋叫做 pharmacovigilance 喺藥物學嘅監控，那個監控係都好準確嘅，佢係全部人都監控嘅，因為佢打針知道邊個打咗啦，咁然後咧喺醫管局又會揾到邊啲人入咗去醫院有啲咩數據，佢究竟係有心肌炎啦，或者係有過敏啦，定係有其他啲血管病，佢都全部知道，咁就用統計學上嚟睇咧就可以監控到呢兩隻。 Okay. 疫苗十分之準確嘅。 OK， 嗱，其實咧，除咗你頭先講到嘅副作用啊、安全性之外咧，我哋都關心喺接種疫苗時候嗰個技術問題啦。因為你早前接受其他媒體訪問嘅時候，你都提到如果俾小朋友打伏必泰咧，其實都涉及一個抽針嘅問題嘅，主要就因為藥廠咧冇向香港咧供應兒童裝嘅疫苗。其實關於呢一個問題，我哋係會因為呢個技術問題而覺得啊，我哋淨係做科興嘅疫苗就已經足夠啊？定係你會唔會建議政府都應該向藥廠購買兒童裝嘅疫苗去解決呢個技術問題咧？ 咁其實有嘅，我諗政府甚至乎而家譬如點樣講咧，五歲到譬如十一歲嗰日都有同藥廠傾過買佢兒童版，咁但係你藥廠賣俾你，咁所有嗰啲所謂討論咧都係秘密進行噶嘛，因為藥廠唔想俾人知道究竟佢出嘅價錢係點樣樣，人哋買佢嘅價錢點樣。其實每一個地方買譬如伏必泰咧，肯定都唔同嘅個價錢。咁佢哋全部都係一種商業嘅考慮嘅策略嚟嘅。咁當然政府究竟可以出到幾多錢，亦覺得合理。咁呢啲我哋無所得知啦。咁照我所知咧，就可能問咗啦，可能傾唔埋單啦，等等咁樣。咁所以到迫於無奈，咁我哋就用嗰個大人裝就分拆三分一。打俾五到十一歲，咁如果真係無可奈何嘅，咁但係技術上咧，我哋都過關嘅，因為我哋啲藥劑師好即係技術好啦，我哋有一個好精密嘅所謂手冊，要跟住嗰啲手冊逐步咁樣做，咁就好精準咁抽到三分一。咁如果譬如六個月到五歲嗰個又係碰到同一個問題嘅話，咁我就覺得我哋點樣叻法咧，都冇可能喺啲大嘅針嗰度抽十分一出嚟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佢仍然係叫價太高，或者某啲原因，佢覺得我自己都唔夠用，我唔買俾你，咁都得噶。咁呢啲我哋完全冇得知嘅，因為全部都係商業秘密嚟嘅。咁所有嘅藥廠都係咁樣做噶啦，同唔同嘅國家地區嘅政府都係用一種所謂秘密協商嘅形式。譬如國家 A 或者地區 A 唔知其他個地區 B 或者國家 B 究竟係用咩價錢買嘅。咁如果我哋已經有個科興係打三針，喺自己本地嘅數據，三針保護死亡重症，喺咁老嘅老人家八十歲咧都冇分別嘅。咁我哋何苦即係喺度乞求人哋，人哋又唔肯俾，或者開到天價，咁我哋咪用科興咯嚇。咁同埋科興總體嘅安全性係比呢一個伏必泰優勝，尤其是喺細路仔，尤其是係青少年男仔，呢個係無可否認嘅嚇。 嗯，劉教授都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咧，係因為我哋而家大人咧就講緊即係秋季可能會有第二代嘅疫苗啦。咁但係我哋頭先提幼兒嗰個咧，係咪都係即係第一代嘅原始病毒？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對於唔同嘅疫苗咧，嗰個保護嘅能力係點樣咧？ OK， 好啊。嗱，咁我哋咧都做咗好多數據嘅，咁就包括即係大人啦、老人家啦，咁嗰個已經係有一個我哋叫做預前未正式收納，但係已經係可以喺公眾網站揾得到嘅。咁嗰個就係Ben Cowling 教授做，咁就真係好有用嘅嚇。咁嗰個咧就是 Omicron 嘅 BA.2。咁你知道我哋三四或者三四二三四月嗰陣真係好淒涼啦，香港。咁嗰波咧就是 Omicron 嘅 BA.2 嚟嘅。咁所以而家所有見到嘅 BA.2 嘅分支咧，呢、這個我係 BA.2 咧都有一個保護能力嘅。咁當然你話哦，咁去到 BA.4.5 又點咧？咁啊呢個另計啦嚇。咁但係都應該係有保護力。我個保護力咧就係講緊個 T 細胞，唔係嗰個抗體。因為 T 細胞係唔會咁容易逃脫嘅，你無論係以前個原草株或者係其他嗰啲叫做Delta 或者而家嘅 Omicron 或者 Omicron 嘅分支咧，佢逃脫嘅 T 細胞嘅能力唔係好高嘅，就可能逃脫到一成兩成。咁過中嘅原因而家就好難三兩句解釋清楚。咁只不過講俾大家聽，你保護你重症死亡咧就係 T 細胞，咁 T 細胞咧就比較難逃脱，亦因為係咁樣樣，而家喺現今所謂現實世界睇到嘅數據咧，就係雖然打完針之後你感染到，但係真係冇乜重症，其實佢逃脱咗可以感染，因為咧就係用抗體嚟防止感染嘅，但係佢逃脱唔到個 T 細胞，因為 T 細胞咧就係攞嚟防止你感染完之後有重症同埋死亡，咁呢個咧就喺實驗室又見到啦。咁然後喺呢個現實世界又係見到，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打疫苗係諗住係預防重症死亡嘅話咧，你其實打翻呢個我哋叫第一代嘅疫苗咧，已經好充足噶啦。咁尤其是打咗三針之後，咁、okay. 當然老同埋弱嗰啲人咧，咪打多針咯，咪打四針咯。咁呢啲我哋都了然於胸，好有信心，大概係咁樣樣。咁至於第二代疫苗嗰啲咧，就真係要走咗個唔知乜嘢變異株。 係根本係會惡毒到連重症死亡佢都會好高，咁個梗係要揾第二代啦。咁呢個或者叫 N 代啦，我唔知叫咩代啦，即大概係咁。 OK， 劉教授請教埋你仲有一個問題啦。當然我哋知道最終我哋係俾小朋友係打邊一種嘅疫苗咧，都要有待即係專家委員會方面去討論啦。咁但係政府過往咧宣傳疫苗接種計劃嘅時候咧，除咗強調安全有效咧，亦都多次強調市民係有選擇嘅，按佢哋嘅需要，例如個風險因素啊，譬如會唔會出國啊，大家去考慮打邊一種。如果屆時我哋真係因為技術問題啊，或者購買嘅問題啊，淨係得科興嘅話，會唔會令到啲家長其實係少咗一個選擇，令到佢哋打疫苗嘅動力減少咧？ 咁我又唔會嘅，因為你而家睇到即係頭先你都報咗嗰個年齡層，由譬如三歲到十一歲咧，咁其實你第一針已經打到去接近係咪七成啊？大概啦， 六成，而家59.09%。 咁嗰、那個 唔係，對唔住，呢個係第二針個數據，第一針係76%，係啦。 系咯，咁即系换言之，咁76嗰度咧，就大部分都系打呢、這、一个科兴嘅，咁你可以计下条数咯。大概我谂四个里边有三个几系打科兴嘅，咁咁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吓，咁大部分嗰啲家长咧都系会比较倾向于选择一个比较保守嘅平台，比较可能冇反应咁大嘅平台，比较叫做用咗几十年嘅平台咁样样咯。咁呢个咧就正正系老人家嗰个阶。曾又系咁，八十岁个都系咁上吓，即系大概系咁样样啦吓。咁、所以我就觉得政府一定会问两间药厂嘅吓。咁、局长都讲咗啦，佢喺个心里边噶啦，佢会牵头去问药厂，去快啲，喂，你快啲嚟申请啦，快啲俾数据啦。咁当然我哋委员会要嗰个药厂系提交个数据，一定会审视。咁其实啲数据我哋睇晒噶啦，睇晒网站里边噶啦。我自己个人就觉得系可以接受嘅。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可以接受。咁但系当然呢系我自己个人，唔系代表嗰个委员会，亦唔系代表其他嘅同事咁样样啦。 好啊，唔该晒你，刘宇龙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刘教授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啊！知啦，不过39同40季节目嘅申请者家实就好惊咧，惊冇人投票支持啊！家人 ，CIBS 公众投票开始啦， 大家可以一人一票， 拣选你喜欢嘅节目构思，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个成为第39、40季嘅 CIBS 电台节目。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日期7月10日。 你咪挂住笑啊！每一票都好重要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节目剩翻唔系好多时间咧，同大家关注埋关于一啲要翻去内地嘅港人咧，最近咧就经过一啲报道睇到咧，可能喺一啲检疫嘅名额上面咧，遇到一啲炒价嘅问题啊。林志恩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工联会嘅理事长，本身都系立法会员嘅王国，同我哋一齐倾下。王国你好。 你好，大家好。 王国啊，自从内地嗰、那个入境检疫措施咧调整咗之后，系咪见到一啲炒卖嘅情况系严重咗咧？你睇到嘅情况系点啊？ 系啊，而家放原本咧14+7嘅时候咧，嗰、那个配额咧其实都开始都有啲炒卖嘅，但系而家就放宽到咧7+3嘅时候咧，嗰、那个需求更加大咗咧，那个炒卖情况会严重嘅。我啱啱先收到今日嗰个个案咧。今日喺深圳嗰个炒卖，如果今日通到关嘅名额咧，系要3500蚊嘅。啊，咁同以前比咧都系高咗嘅。如果通过金巴嘅话咧，都2000蚊。咁我呢个都系会睇到咧，就是、香港对个香港人对咁通关个需求咧，应该系好大嘅。因为每日都系会人多去抢嘅话咧，就肯定会令到个黄牛咧会更加会猖獗。 嗯，我睇翻咧，今日政府就同內地當局咧溝通咗咧，就其實多咗名額嘅個房數，就1300個加到2000個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咧，即係深圳都有啲壓力嘅，就係因為佢哋係叫做南大門啦，即係佢都要保障翻內地個疫情防控。其實咧嗰、那個健康疫站個數目咧，係咪即係冇再放寬嘅空間嘅？即係由2000再加上去嘅話？ 我哋覺得可能佢係要可以諗其他嘅辦法，因為香港同內地咧真係好密切關係嘅。如果按照統計數字咧，我哋有香港咧有50多萬人咧住喺內地，集中喺大灣區。如果以前嚟講咧，每日要即時流往嘅話咧，都要4000-5000人次嘅。咁你要睇到呢個數字裏面咧，就算你話 1500+2000咧，同嗰需求嚟讲咧系远远唔够。所以我哋都提出嘅，如果内地隔离酒店唔够嘅话咧，可唔可以使用翻香港嘅方舱嘅隔离嗰个设施？因为我哋起咗咁多方舱嘅时候咧，你丢空咗，我觉得系相当嘅浪费。可唔可以喺如果内地唔足够嘅话咧，咪香港系可以去处理咧？其实另一方面我都想睇咧，就话我哋经过争取就咧，内地都有啲特殊嘅措施嘅。呢几日咧，佢哋都公布咗咧。有个深圳疫站里面咧，系有一个叫人民关怀嘅政策，即系个八类人里面咧，佢可以着重咧佢啲特殊处理嘅，就系譬如话，70岁以上嘅长者啊，14岁以下嘅香港冇监护人啊、孕妇啊、有病啊，或者系亲属喺上面咧，系病危嘅时候咧，或者重要考试等等咧，八类人咧，可能佢有一种特殊嘅安排。咁我哋都希望，都将来里面咧，系咪都有啲嘅特殊安排？我哋都知道，譬如一个。好急嘅，就是、香港今年里面，香港人喺内地报考入大学嘅人咧系相当多嘅，有4000系报读咗。但系如果去翻学嘅话，我知道好多就要排队嘅时候，有啲系不断去抢咧，成个月都抢唔到 quota 咧，放翻唔到去咧，即系有啲系咪都要有啲特殊嘅政策俾呢啲咧急需要嘅人咧？ 除咗话增加名额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啲技术方面嘅措施咧，系可以帮助打击黄牛啊。譬如我见到珠海市隔离管理工作专班咧，就推出咗一个新嘅措施，就系咧当你注册一个账号要去攞呢啲驿站啊呢一啲名额啊啲跨境名额嘅时候咧，除咗要实名认证咧，仲要有人面核实嘅加码措施。咁就系当你登入嘅时候咧。你要掃描一下你的樣子，去到確保咧，即係你唔係一啲即係代為去搶房嘅一啲中介機構啊咁，咁就去打擊呢個炒賣。你認為譬如喺深圳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地方，係咪可以仿效呢一個做法去到打擊黃牛嘅炒賣咧？ 係啊，我哋都收到啲，我哋都及時同我哋內地深啲了解咧，類似啲新嘅措施咧，係有助於。嗰、那個黃牛嗰個嘅炒賣，但係我覺得我哋希望咧，從嗰個根本嘅角度入手咧，就係咪要增加嗰個嘅名額咧？所以我覺得我哋都，因為我哋都全國政委員啦，我哋要通過啲社情民意嘅渠道咧，都同中央反映嘅。我覺得最重要嘅，因為放寬政策目的咧，就想滿足通關嗰個有條件通關嘅要求。如果咁大嘅需求嘅話咧，我覺得最根本嘅角度嚟講，可能真係要去增加嗰個嘅配額。你先至達到咧你嗰個嘅放寬嗰、那個措施嘅目的。其實呢一方面我哋接近好多嘅，即係話好多嗰、那個即係好多急切需要咧去翻內地，因為喺上個月我哋接收到咧就500多嘅求助個案裏面咧，其實好多即係睇到好多嘅需要就係、是、家庭團聚啊，或者另外就好多喺上面咧有啲家人入咗醫院啊，佢想探啊，我覺得好多都係需要嘅話咧。正正就是香港和內地的密切的話是怎樣去滿足需要，管這個才是根本。 另外你剛才呢提到那個在香港呢，即譬如有些方艙設施去做疫站，但因為過去都提過呢有個難度，就是要做到閉環管理。其實在這件事上面你們跟當局溝通呢有沒有什麼進展？ 我們都反映過，就是不單止是內地，香港的檢疫酒店都不夠，我們都收到呢喺我哋香港喺外國翻嚟香港咧，那個隔離都唔夠嘅，所以我覺得我哋方艙醫院嘅時候，一方面可唔可以有個按照唔同嘅啦，要近機場嗰啲就俾我哋嘅外國翻嚟香港嘅我哋香港人啦。其實另一方面，譬如新田好近嗰個嘅口岸噶嘛，譬如可唔可以嗰度咧做一個隔離嘅時候咧，就點對點咧係處理呢一個嘅問題。我覺得呢個技術就係可以嘅，不過當然啦，一定要。我哋香港同內地咧加強咗個溝通，同埋嗰個嘅中間點樣加強咗個監管咧，避免濫用，我覺得呢個係容易去處理嘅。 好，唔該曬你，王國，同你傾到呢度。王國係工聯會嘅理事長，本身亦都係立法會議員。今日節目時間夠，拜拜。 拜拜。